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，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。启社你好。 哎，红九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《笑的艺术》啊，作者叫做徐天荣。 哎，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。 嗯啊，那上来呢，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本书。这本书的几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创立新说。 哎嘿。 他说什么呢？笑是邪恶的。 嗯，哎，你看看， 这是乍听之下呀、啊，是吧？令人这个 瞠目结舌， 瞠目结舌，愕然不解呀、啊。 为什么会是邪恶的呢？ 哎，他把这个笑分成了两大类，一是喜剧的笑， 哎， 这就是列为正统的笑， 没错 啊，普遍说的那个笑。 嗯， 另一类呢是 非 喜剧 的笑， 哎，也就是说变味的笑。哎，它是你了解啊，哪些笑是带有邪恶成分的，哪些呢？是因满足而笑，哪些是属于灿烂的笑？ 嗯， 这个属于新说啊。 嗯、 第二个呢是生活情调，这本书看来似乎是在写物人生，写人的生活， 嗯， 让人感到分外的熟识啊，格外的亲切和谐。虽然是在讲学问，但学问不高的人呢也能看得懂。 没错 啊，你就看这个目录，也许会觉得有点深奥、陌生。 嗯。 但是你看到本文呢，就会使你豁然开朗，简明一查。 因为人家给这本书的定位呢，说是一个学术史上的笑理专书， 哎， 就是讲笑理、笑的道理的。 就觉着好像这个是理 论书籍，特别深，但是不是？一会儿我们给您一读，您就知道了。 哎，就一方面他这个解说非常的清晰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他用现实的生活来诠释笑学。 对，如果说这本书有点什么缺陷的话，那最主要的其实就是。它的排版确实是让人看着有点费劲。 这个启社，你因为每天要看好几万字的稿子，所以说你对排版的要求比较高一些。 也不是，你问这个听众朋友们，要有机会您翻翻这本书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它这个分的确实不是特清晰，真的。 尤其它这个有些字体还是镂空的，我看起来还有点不太爽啊。第三个呢是笑趣充足啊。趣味的趣啊，因为它是笑理啊，每一个章回节目呢都得以浅显的这种笑料来解说，所以呢徐教授啊，他也是搜罗了上千则笑话， 嗯， 包括这个古今中外，而且都是上乘之选，同时呢经过他的精心变造，既别致又饶有趣味， 哎 哎，使这个读者在研究学问的过程当中啊还可以获得一番乐趣。 嗯 嗯，第四，感人下泪。哎，你看这个是吧，有些人不理解了， 那其实就跟卓别林有些电影似的 啊、 哎， 这是笑中带泪嘛， 对，像城市之光之类的。 是书中有一节是笑与哭的对比，他把人类笑和哭的情绪反应啊用14项两极分界对比，非常特殊，非常独到， 嗯， 使我们更深一层的了解自己。尤其是这本讲笑的专书当中啊，分析到笑的内涵时，他举述的这些例证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怀，是真情流露，把人生的这种苦难描绘的，哎呀，就像你亲眼见到一样，令人不禁潸然泪下。 就好像有一个，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电影叫《钢的琴》。 哦，对对对， 记得吧？ 我还看过那个《钢的琴》。 哎，张猛这个导演的啊。 对， 这个挺有意思，就讲这个东北老工业区，然后有一些工人这个自谋生路以后啊， 下岗。 然后对，其中有这个男主人公呢，和这个他这个前妻啊，要争夺这个女儿的抚养权。 对对。 哎，这女儿就提出一个要求来，谁能给我买一个钢琴，我就跟谁走。那这个他这前妻走了以后呢？是跟了一个大款，所以买了个钢琴，对，非常容易的事。 的事， 可是呢，这个当爹的这个还想把女儿留下来，可是他没钱买钢琴，怎么办？ 嗯、 就和原来工厂这些同事一块儿要生生的手工做一架钢琴出来。 是， 然后在 这一系列的这个在这个过程里头啊，迸发出了很多笑料，但这个笑料它是笑中带泪， 真是笑中带泪啊。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想买，一开始想偷呢，没偷成，最后就是自己做一个了。看来虽然是一部有关笑艺术的这种给笑啊，就是产生笑的艺术工作者写的一本书，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专著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当中啊，您看看这样的书，其实呢是可以放松您的心情，也许不定在哪天，这里边的干货你也能够派上用场， 当个谈资 是吧？它可能也是一个大众的，人人都可以读的一本书。 对，就像这个另一位给这本书写序的，叫徐家世啊，这样一位，怎么我们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啊，他说这是一本奇书，你把它翻开读到内文时，就会被作者逗得一而再再而三的笑下去，你会微笑，会暗笑，会笑得从鼻孔喷出声音，会笑到无法封住喉管而咯咯作响，直到最后一夜才会觉醒过来。这个我估计也这个写这个序的估计也是我们宝岛台湾的人同志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语言跟我们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、 那所以呢，我们闲话少说，我们直接进入这本书的正文。一讲到笑，就会有人说笑有很多种，哈哈大笑、奸笑、讥笑、冷笑、疯笑、阴笑、狞笑、悲极而笑等等，那是我们从生活中所见所闻结下的概念。这里讲的笑呢，是指在学理上的定位，像冷笑、奸笑、狞笑、微笑运动等都不是真正的笑，而是笑字被借作了别用。为了让大家便于辨识，我把正宗的笑定义为喜剧的笑，也就是喜剧家所追逐的笑，观众在观剧中引发的笑。那些被借用的笑以及悲剧情景的笑列为非喜剧的笑。人人都知道笑是舒畅身心最有效的方法，每天大笑三次，身爽气舒，心旷神怡，则益寿而延年。有人编了一首开笑散啊，叫一笑烦恼跑，二笑怒气消，三笑窘事了，四笑病魔逃，五笑永不老，六笑乐逍遥，时常开口笑，寿比彭祖高。读者文摘呢，1999年10月号曾经刊载了一位叫 Telegraph 对笑的功能提出的说明。他这么说，说人类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呢，体内会产生一种物质啊，能够令人松弛，促进食欲，同时呢，血清素和多巴胺会增加，运行到全身各个部位，有助于驱除沮丧感。而且开怀的笑啊，有清理气管的功效，笑到流出眼泪呢，可以促进激素的分泌，增强免疫功能，欢乐的心情可以提高病菌入侵的抵抗力。荷兰专业护士协会的理事波格斯曾经提倡护士啊，在适当的时机为病人说个笑话，是治疗方法的一部分。 嗯， 侯宝林大师有一个相声里的，你记得吗？就是说这个，我们建议啊，这个医务人员都应该学啊相声啊，相声那个也应该学点这个医疗的知识啊。我们就打算开一个，在这个医学院里开一个相声班嘛，是吧？ 这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啊。 哎，那德国人呢是好哭的，英国人呢重幽默，以笑来装点绅士风度，而我们中国人呢古早就是既不准哭也不准笑。所以你看罗贯中笔下的刘备是喜怒不形于色的，哎，在我们看来这是帝王的气度。 嗯， 哭对男人而言，男人眼泪是黄金啊，不可轻易抛洒，所谓男人有泪不轻弹，同时讲究呢少年老成，注重稳重端庄，放浪言笑就被斥为轻儿轻率过耳。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机遇，以这个亲密的家庭社会伦常关系维系心情和性向，调节精神生活。笑呢是戏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。美国著名的电视肥皂剧作家曾经有过一个写好剧本的秘诀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一个好剧本就是什么呢，让观众笑，让观众哭，让观众期待。 嗯， 我觉得说的特好。笑呢并非是喜剧的专利啊，悲剧照样需要笑的滋润，就如同刚才红酒提到的这个啊，泪中带笑。无论何种剧情呢，编剧都应该为它装饰一些笑料，增添欣赏的情绪，即便是制造恐怖吓人的鬼戏，搞 虚幻怪异的科幻剧，耍阳刚强梁的打斗剧，弄精彩悬疑的侦探剧，都得视孝为相这个上宾，恭请他登堂入室。比如啊，这个我们所熟悉的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美国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， 哎，这个很多人都觉着，哎呦，很惨烈呀！ 前20分钟，你看打的那个，对吧？ 哎、 登陆那战啊， 我血肉横飞 的，对对，胳膊腿哪儿甩哪儿都是，而且他最处理最好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子弹入水， 嗯， 然后一下咵就没声音了，然后就听那个 是 轻轻那种声音啊、 嗯，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提到这个的话，会那钓鱼啊，现在都无法实现了。然后这瑞恩就问说他是怎么死的，巴里恩给他的回答是阵亡。这时候瑞恩才破涕为笑说、嗯、说那肯定不是他我弟弟才念小学。哎，这个时候观众才知道这个瑞恩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瑞恩，这是编剧故意用误导的手法，为的是制造笑料。所以您看在那样一个很惊险的一个很惨烈打斗的一个战争片里头，还会要放一些笑料进去。 哎，你这么一说突然让我想起了在今年年初有一个 Black Peter 演的叫怒战，就讲了几个人啊， 坦克那个吗、 哎、坦克那个啊，就相当于他们没有这个后援嘛， 嗯， 但是他们要抵抗住这种纳粹的这个前进， 对，要在一个十字路口、 哎、 就他们一个坦克拦住那帮人啊，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绝望的事情， 对对对， 就是必死无疑的事情， 对对对， 但是他们几个人的对话，他们的台词其实充满幽默的， 对对对 啊， 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就是灾难片《泰坦尼克号》。 哎呦，泰坦尼克、 啊、虽然全剧充满着紧张、哀伤、恐怖和甜美，足够让这个观众啊心里满载了、 嗯， 但是呢，编剧仍然不放弃这个笑的布置。可能同这个朋友们就觉得说，这里边有爱情，咱知道啊，哪有笑啊？在哪儿呢？就是在这个船啊逐渐下沉的时候。大家伙儿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惊慌失措的时候，你们记得吗？有四个乐师在那儿若无其事地演奏着乐曲， 对， 想来啊安定人心。当然，在这种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没有谁会有心情来欣赏音乐，对吧？那就这时候就有一个乐师啊，略带懊丧的这个语气就说：“哎，好像没有人在欣赏我们演奏哎。”然后另一个乐师呢就说：“嗨，我们在餐厅演奏的时候也没人专注地听。”你看，就在那个时候。啊，他都会把一些笑料放在里头。 嗯，对情绪的一种调节，对节奏的一种调节。 对，那我们再重复到刚才红酒介绍这本书的时候，他说笑带有邪恶的。 为什么会有邪恶之分呢？ 哎、对，那开始我们就可以说笑带有邪气，这是他的一章的名字啊。笑是人类特有的反应。除了人呢，就没有会笑的动物了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微信上传有一个狗，有一个猫，这个小嘴角往上一牵，那绝对不是笑， 做出来的， 对，做出来的啊。他那是这个20世纪的这个弗洛伊德啊，曾经提出来说，笑是人们性欲倾向和敌意倾向的冲动。 嗯， 哎，说这种冲动呢是平素不容我们随意宣泄的，那借着笑呢，把内心隐藏的这个性欲和敌意任意的释放出来。这个当然我觉得见仁见智啊，而且本身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，他提出来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就是专业性的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的理解。 嗯， 那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啊，作者举了两个例子，比如说第一个，妻子特别爱霸着这电话呀，老跟朋友聊天，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，一个月电话费能够达2000多块钱。丈夫看到了这个电话这费的单子，就埋怨妻子，你不知道节省啊，你怎么花那么多钱，怎么打。结果到下个月一看，哎，电话费的账单寄到了，急降到300块钱了。 哎呦， 原来的将近十分之一了，你想想。哎呀，丈夫觉得特满意。呵呵，其实他不知道，哎，妻子其实是用这个铺满里的这个硬币啊，到楼下去打公用电话去了，而且花的比原来还多。 嗯、 说那这个笑话，那其实只在指责这对夫妻他没有能够坦诚的沟通。 嗯 嗯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。妈妈哄孩子睡觉，哎，孩子呢不想睡，哎，老是想出话题来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，就跟我现在儿子有点这个意思有点像。妈妈一会儿这个，妈妈一会儿那个，叫个不停，他妈就火了，就大声指他，你再叫妈妈我就打你。孩子呢果然就被压下去了，可是安静了一会儿，孩子终于忍不住了，有点畏惧的小声说，王太太我要喝水。 这个很可爱啊。 哎， 然后呢，他说这个作者又提出来一个观点，说孝虽然是有这种讥讽在里边，可是它的功能确实在改造。比如说，有一个五口之家，哎，一对夫妻和三个女儿，一个女儿呢是丈夫和前妻生的，一个女儿呢是太太和前夫生的，另一个女儿呢是他们夫妻生的，三个女儿血统完全是不统一的。有一次这三个女孩就发生争吵了，母亲就从厨房赶来制止，那这三个女孩呢都抢着向母亲表白，叽叽喳喳，母亲听的是一片噪音啊，搞不懂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在一旁看报纸的父亲走过来了，就说，嗨，我一说呀你就懂了，这是什么呀，是你的女儿和我的女儿联合起来欺负咱们两个的女儿。说别看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笑话，实际上你看它里边融了多少东西。 嗯， 比如说婚姻的这种制度、人伦的关系、家庭的结构、社会的风气，都在这么一个短短的笑话里。有意思哈、 哦、有意思， 哎，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啊， 内涵真的太丰富了。 然后喜剧呢还可以被看作一种文雅的这种讽刺诙谐。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果戈里有一个名句叫钦差大臣， 嗯 啊，写一个特落魄的一个穷小子啊，到一个地儿，结果没想到被当地的地方官呢误认为这个钦差大臣，啊，以为他是这个奉旨威访啊，清查贪污腐败分子的啊，把他供应到官府啊，然后对他百般奉承啊，拿这个财宝啊、厚礼啊、美人啊来跟他讨他的欢心，大献殷勤，导致丑态百出。那这个呢，剧后来改编成了电影了，这个电影就特别漂亮，特别好看。比如说里边就有说这个穷小子在这酒案里头，把这个酒杯里的这个余剩的酒，咵，偷偷倒在这壁炉里了。结果没想到这个酒精一溅到这火，呼一下就着了。哎，这本来是穷小子一个失态啊，偷偷的来这么一下，结果没想到这个陪着他的官员一看，以为这是宫廷的礼仪呢，纷纷往里头泼酒，哗哗哗的，这个壁炉就这火就不停的在那着啊。还有另一次舞会啊，这个穷小子因为他不懂怎么跳舞嘛，所以脚底下那失衡跳下来一拐一拐的。结果呢，这帮陪着他的一看，哦，以为这是宫廷正实行的这种步伐呢，也跟着大家伙一块一瘸一拐在那跳。那这个刚才提到改造人嘛，是吧？那如果说改造人，作者说，那我们自己得先有个标准，依据自我的标准来衡量他人的言行。那他人的言行如果切合了我们的标准，那当然没话说了；如果违反了我们的标准，那我们就会笑一番。比如我们笑一个贪心的人，那就是因为他的贪心违反了我们的标准。 嗯， 我们笑一个走路跳跃不稳的人，是因为他违反了我们常见的日常的走路的形态。那他举的例子是谁？就是20年目睹之怪现象啊，怪现状，这个吴沃瑶的这个书啊，他就写一个人进了茶楼了，自带茶叶，就用这个茶馆的开水冲茶，因为他付费可以较低嘛，同时自带烧饼，因为这样可以省点心钱。当他吃完这烧饼以后呢，发现桌上啊有烧饼掉下来的芝麻，感到很惋惜，就看看四周茶客众多，他为了装面子，不好意思捡起来吃啊，怎么办呢？假装拿手指蘸口水，在这桌子上写字，实际上他手指所到之处就把这芝麻粘起来了，然后借着在这个手指回到这个嘴里再蘸口水的时候，就把这芝麻给吃了。这还不算完美，最完美的是他看到这个桌子缝里也有一些芝麻，这手指头没法蘸啊，不甘受损失，就想出一个主意来，就假装在那思考一个生字啊，想着想着，突然想到了，一拍桌子，啪一拍。桌缝里那芝麻砰就蹦出来了，然后他又蘸着口水开始写字，又把这个芝麻给吃了。所以你看他这个，就是他这违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这个个人钱财上，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比。我想找一个女牙医，朋友说你熬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就为找一女牙医，为什么呀？他说：“哎，天底下啊，很少有像女牙医这样的。”说什么意思？只有女牙医这样的女人，她才会永远让别人开口，而自己呢，把这个嘴啊蒙在口罩里。你说这个笑话，他也是表明了这个男的，他渴望这个妻子不多话、不唠叨啊，是这么一个。然后他这个标准呢，其实就违反了今天男女选择配偶互相尊重的这个标准，所以他也会给人一笑料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有一个药房雇了一个挺漂亮的这个推销药的、卖药的小姐， 校面营人啊，很有这个顾客的缘儿啊。奇怪的是呢，没了几天，这老板就把他给辞退了。这有顾客来找他还找不着，就问说：“哎，哪儿去了？”老板说：“给辞了。”为什么把他辞了？是有好几个顾客都说，说看他一笑胜吃一瓶补药。 呵， 他跟这儿待着，我就没法卖药了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他违反的就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东西了。我们再说一个，就是一种另外一种笑，就是标准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他违反了标准会笑。那标准如果出发过于理智的话，也会营造这种笑料。比如说，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在马路上随手扔下这个烟蒂，让警察看见了，开罚单。这绅士大喊不公啊，指着另外几个烟蒂说：“大家伙都扔，你为什么就偏偏我不行啊？”警察一笑：“我们不能因为有些鱼漏了网，我们就把上网的鱼也给放了吧。那个绅士没办法，就只好付了款了。哎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从这整个这一趟，他扔烟蒂、开罚单，他自己辩护，警察的比喻，最后综合研判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这其实是一个理智的这么一个结果。那既有标准，就得认定就要凭理智，有理智的这个权衡来认定是不是合乎标准。 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，叫做《笑的艺术》，来自徐天荣。笑呢，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调节身心作用的这一个恩物啊，我们大家都熟悉它，但是呢，很少有人专门的去研究它。那这一本书呢，其实是做了一个系统的分解与规划，也成为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关于笑的学理的专书。一方面我们研究了笑的理论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，在朗读的过程当中 笑口常开了 啊，希望您听着听着就笑了。非常感谢启社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。 伤卡在咽喉，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，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，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，有多少的寂寞的梦还没做，已成空。等到黑夜翻面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等到海啸退去之后，只是潮起潮落。笑退去之后，只是潮起潮落。